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这个世界呢，东西方的文化之间很难沟通，所以导致这100年呢，我们都知道中国呢由五四运动开始，跟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我们都知道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民主与科学，跟着就开始探讨什么叫自由，在此之前的谋出维生，但是呢始终呢都无法去建立一个议会民主，甚至呢那个局势发展到今日呢，有很多人认为都是呢行返回头路是更加优越。这个呢都很讽刺。因为呢十几二十年前，你都知道你跟香港周围的左仔都讲，喂，其实呢有这个独裁帝王基因，文革会随时呢是会爆发。周围那些老左就说，哎，傻啦，不会开历史，不会行回头路的啦。邓小平好嘢啊，改革开放总工程师是深得民心的。点会有可能返返转头呢？你记不记得有没有人跟你讲？ 梗是有啦，觉得。 当那班人那时候北上啊，在上面开厅抌艇啊，投资啊，跟住夜乜夜总会的时候，你是不是听到周围啲香港人啊，包括啲廠佬咁同你講？ 唔止嗱，佢個分析咧，我都仲記得嘅。佢話咧就係、是、即係嚇、個政府咧，因為改革開放咧，得到一啲好處。呢啲好處咧，會令到佢唔會走回頭路。 係， 因為咧，即係唔係可以咧隨便話用翻政治嘅方法咧去翻翻轉頭。咁都個當時咧係好樂觀嘅，對於中国嘅经济或者系嗰、那个社会开放嘅程度，咁冇啦，言犹在耳。你见到啦，譬如话最近嗰、那个两减政策，即系将嗰个学生嘅补习嘅时数要删短，甚至唔俾私人补习， 同埋跟住就开始啊有迹象系取替英语教学， 冇错。 啊，嗱呢啲咧就系、是、令到呢啲咁嘅人咧系哑口无言。20年来，点解我有时即系喺呢度台强调下个民族基因啊、小农社会啊，就我听得咧，周围啲香港人啊，讲呢啲嘢讲得太多，系嘛？当然啦，喺佢哋面前咧，我维持一个礼貌咧，有时唔出声，有时冷笑，但我心里边咧系觉得佢哋嘅肤浅咧，系实在令我咧。是觉得非常之滑稽。 喂，陶生，其实你知道人性就得啦。因为譬如话尤其做緊中国生意啊，搵緊人民币嘅时候呢，佢哋有一种唔好话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啦，应该话系一种自我嘅justification， 即係将佢而家佢做緊嘅嘢合理化。咁佢先至会合理到佢而家做緊嘅生意或者佢行緊嘅路嘛。咁所以呢呢啲人讲嘢呢其实有利益冲突嘅，我认为。 唔走回头路，你而家咪睇下，回头路更加好啊！因为点解啊？改革开放啊，系令到贫富啊更加悬殊啊，系令到基层啊冇办法咁均沾利益啊！ 喂，但系之前有， 所以要翻翻马克思主义嘅初心啊！ 喂，邓小平讲 就系要争论乜嘢叫做社会主义，乜嘢叫资本主义，唔系话邓小平讲不争论啊！ 喂，邓小平话嘅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系啊， 咁系咪贫富悬殊啊？ 绝对系，你咪先让一部分让少数人富起来嗰阵时，30几年前嗰时一片欢呼，系啦。 啱啊！ 啱啦，点可以啊？人人均贫啊！喂，这个叫自由市场经济啊！当时我哋唔好讲当时，好多年前我都已经喺光明顶度质疑，我话呢句说话系唔科学嘅。首先，邓小平话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就呢句说话，我先问少数人 系 少数乜嘢人？先富起来系如何富起来？第三就系、是、富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后又如何？又如何？一句咁简单嘅说话咧，系所缺少嘅资料啊，系太多，所以呢个叫咧少数人先富嚟。少数咩人？系 who 先富起来，点样富起来？系咪？系叫 how？ 咪仲有好多问题，跟住嗰啲多数人几时先至有得富起来？ 系啦，其他多数人有冇得跟？同埋跟蛇跟嘅步伐系如何？ 系 when？ 系 好啊，好啦，少数人富起来之后又会发生啲咩嘢？叫 what？ 完全咧呢啲咧系冇人去探讨。呢啲咧我系归咎于中国人思维嗰种咧系过分简单。OK， 呢个过分简单就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一句咁嘅佛偈啊，嗱，呢个讲叫佛偈啊，系个个人去领悟咧，系凭一种感觉嘅。呢种感觉咧系诉诸于每一个人唔同嘅经验或者叫偏见嘅。 嗯， 所以点解佢缺乏逻辑思维就系咁解。但系咧一句咁嘅说话，如果你系受过学术训练咧，系唔会即刻有一个结论话邓小平系英明伟大嘅。你只可以话邓小平嗰时咁讲，啊，佢系一个对毛泽东时代一个咁嘅均贫一个嗰种咁嘅错误路线嘅冲击。但系你唔可以将呢句说话当做真理，更加唔可以因为用呢句说话演绎出咧中国大陆会改革开放走之唔会走回头。 你因为呢句说话 就走俾你睇， 呢句说话嗰个含糊啦，我叫做嗰个语义嘅含糊咧，个危险喺边度咧？因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我当我退一百步系冇问题先，呢个政策。咁但系头先你提到敲啊嘛，即系话呢班人富起来嘅过程或者方法系点样？系不计代价，容许官倒啊，或者系贪污啊，或者系一种叫违法啦。啊！依啲咁嘅情況係咪都可以接受咧？嗱，依啲其實冇細節嘅， 係冇細節。當時如果你提出細節咧，都危險嘅噃。 梗係啦， 危險嘅喎。 你唔好問。 咁你係咪要將呢個西方價值觀和平演變？當你提出呢啲話呢啲細節係需要嘅時候咧，喺嗰陣時你係和平演變參與，所以咪唔好問咯。唔問嘅話咧，一有少數人咪扮懵咯。 唔系， 其他多数人咪试咪懒惰咯，系咪？ 中国人咧或者人咧有一种咧，佢嘅侥幸嘅思维，佢会觉得应该谂下咩办法令到自己成为呢啲少数人，咁就得啦。 所以呢 个就唔好问啦。 所以个民族基民族性就系咁解咧。点会冇民族性？所以其中一个咧就系中国语言啊，是否啊系影响到咧绝大多数人？我唔系讲每一个啦，是冇办法达至一个正常嘅逻辑思考，其中一样就是类似呢啲叫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听起上嚟令你感觉得好好，或者咧系当做系公义真理嘅呢种咁嘅句子咧，喺两千年嘅经典里边系好多。 不过咧就要睇睇咧嗰个即系语境或者佢个即系所谓 context 啦。 但系有啲冇语境，我 因为我定义邓小平讲呢句说话系一句政治嘅口号嚟嘅啫。 哦，咁啊仲复杂。 嗱，政治口号咧系通常都系会比较阔或者嗰个语义咧含混少少，因为方便咧。即係個政治人物咧，佢後邊兜啊，或者 係咁呢個就係問題， 找唔到數嘅時候可以 好啦， 可以走嘛。 我問你，點解你會遇到有一日你找唔到數，或者係兜咧？即係話你用一啲咁空泛啊，同埋抽象嘅語言，你已經係預咗搬龍門啦。 係 咪？ 或者留一手啦， 或者留一手。如果咁樣樣 好聽啲， 如果咁樣個誠信啊，係應該咧，係俾人估到係有問題啦。係嘛？因为你唔敢 to be precise， 你唔敢啊嘛，系 嘛？换咗可能喺譬如话合约啊、法律嘅制定啊，呢啲咧就需要好准确 嗱，所以咧 语义 你喺香港咧系经历过150多年嘅英治咧，如果你喺香港受呢种教育咧，或者叫做生意，或者叫一个律师，都要睇睇个文件，睇呢个合约，话律师唔会咁答噶。喂，都系你冇事啊！律师又要睇睇个细节，你听日攞个合同嚟，我望一望。 如果你睇嗰啲合同，你都知噶，卖楼又好，或者我哋编剧合约又好。喂，嗰、那个甲方系咩人？乙方系咩人？咩叫剧本？交稿嗰个剧本嘅格式，呢啲系全部系有晒细节噶嘛？几多字？啊，个几多个工作天之后要找数，嗱呢啲咪我哋叫做合约或者法律嘅文字。 你而家你去荷里活啊， 你知道參與啲電影製作呢啲咁嘅合約文本咧，仲複雜啊， 嗯， 仲厚啊， 係啊， 因為英語裏邊咧，每一個字每一個條款咧，都自動要求喺你締結合約嘅時候要講清楚係點解， 嗯， 係嘛？譬如話，哦，本合約有效期至12月31日為止， 嗯， 分分鐘都要寫係12月31日。嘅11:59.59為止 啊， 都要咁樣講清楚。 嗯，係啊， 係嘛？因為又唔係喎，喂，過咗12:00喎，喂，我凌晨交俾你得唔得啊？ 嗯， 就唔得喎。 嗯， 或者講個叫 GMT 啊，格林威治時間或者 New York Times 啊，呢啲要講清楚，係嘛？ 係啊， 要細緻到咁啊，何況啊，一句咁嘅説話，讓少數人添先富起來，廣告先。 指點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我哋咧由呢个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呢一句咧，喺邓小平时代一度啊被视为真理嘅说话，而家喺大陆咧开始受到咧反转猪肚，唔知系乜嘢嘅质疑啊！啊，咁咧呢啲有啲人话哇，呢、這个政治咧今日事就听日非。啊，呢、這个根源咧系我认为系来自中国语文啊，嗰、那个结构咧系导致中国人啊嗰、那个思考啊同埋嗰个感觉啊呢两样嘢之间形成某种嘅落差， 你曾經 所以造成一种咁嘅好奇特嘅误会啊。 你其中你提过嘅就系中国嘅一啲语言嘅句子咧，系缺乏一个主语啊嘛。 系啊， 系，但系佢系有心嘅。 从下问童子，言思采药去 啊。系， 系嘛？呢个叫咧，呢、這个当时呢个作者叫贾岛。 嗯， 从下问童子。边个问童子咧？系诗人本身啊， 嗯， 系嘛？去问童子，言思采药去。好啦，仲有从下问童子咧，就系问童子乜嘢啊？佢冇讲，知唔知啊？从下问童子，喂，你问童子咩啊？厕所喺边啊？定系食咗饭未？佢冇讲。然后咧，第二句叫言思采药去，边个言啊？个童子言。 嗯， 个童子话喂，我个师傅去咗咧，系采药啊。咁咧，你先意会得到原来啊，第一句嗰个诗人去问童子咧，问个问题，喂，你师傅去咗边啊？系嘛？嗱，呢个咧就非常之咧系有中国语文嘅特色，系嘛？呢、个咧语文嘅特色就系佢用嚟啊写作呢、這个作诗嘅时候咧，佢有一种咧留白啊。嘅魅力喎，啱唔啱啊？ 嗱，冇問題嘅，我覺得咧喺詩詞歌賦裏邊咧，運用呢種文字咧係正常同埋甚至係好添，因為裏邊頭頭有 好嘢啊， 留白、 這個、高等嘅藝，仲有叫只在此山中， 嗯， 邊個在此山中？咪、那個師傅在此山中咯，有個童子繼續去答咯。有雲深不知處嘅呢句反而最正常，係嘛？嗱，你所以話中國語文啊，嗰種巧妙處喺邊處？ 嗱， 佢用嚟感性表達咧係第一流，但係知性或者理性嘅陳述咧係第九流。 咁我又未必同意啊，因為譬如話咧喺譬如明朝宋應星嘅《天工開物》里面呢就讲到有18卷啦，有图文并茂，里面就讲到譬如点样去取海盐啊，点样去炼铁啊，纺织啊，里面呢是一啲近代里面呢、中国罕有嘅一种工具书， 是 里面亦嘅文字呢就唔系你讲嗰种啦，反而系好实用性嘅， 佢个讲得好清楚， 好清楚嘅啲尺寸啊，啲步骤啊，咁样 manual 嚟嘅， 你讲啱啦。但系呢种工具书唔系主流啊！呢种工具书系只会系影响嗰啲基层嘅工匠啊！ 嗯， 啊用嚟读嘅， 嗯， 科举啊唔考呢啲嘢啊，嗰度惨啊！科举考嘅八股文啊，同埋嗰啲文言文啊，唔系用嚟写呢啲噶。就算《山海经》都好睇噶， 嗯，《 山海经》里边对各种嗰啲怪物啊、怪兽啊， 系啊， 系嘛，佢形容得咧。 系都几唔好讲系几科学、几客观，仲有一个叫《徐霞客游记》啊。 系 《徐霞客游记》里边，佢用文言咧记录咧 地理嚟噶， 地理啊个山势啊岩洞系点啊，又去到边度你要见到白瀑布啊，都好点讲好 scientific。 嗯， 而且用嘅文言咧又系好有美感啊。 嗯， 咁但系咧呢啲书唔系主流，同埋呢个咧唔影响唔到中国。士大夫或者叫广大嘅人民嘅思想嘅方式，影响广大人民或者个主流系咩呢？礼记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广信修睦，就选贤与能。呢四句嘢，如果你有工具书同埋徐霞客游记嗰种旅游指南呢，就唔系咁写啦。 即系如果好似天公开物式咁写法，就 系 一个选举制度，或者一个任用官员咧嘅要求。 你点可以用咁少嘅字眼啊，去讲咁宏大嘅题材？ 嗯， 大道之行也，乜嘢叫大道？天下为公，点样为公？咩叫公？好啦，广信修睦啊，呢、這个咧就算叫做咧系最浅嘅，要做事咧答应过嘅嘢要。做得成，修睦就唔好战罗，唔好下下都松绑，唔好下下都暴力，要讲道理，要一团和气。然后最尾选贤与能，何谓贤？ 嗯， 点样选？系、嘛？所以咧，你如果话喂恢复儒家文化，当然你呢个礼运大同篇讲系非常之正确啦。但系呢个缺乏细节，缺乏 how， 嗯， 系咪？嗱，咁就大镬啦！个个人都可以将自己啊所领会嘅功，然后放入呢句嘢里边。 嗯， 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赤简嘅波尔布特都可以讲佢履行紧呢句说话嘅理想。 但系我又咁，我又问翻你啊，咁啊最出名啊，阿伯拉罕林肯总统， 嗯， 喺Gettysburg 嗰个宣言 系 啊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嗯。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嗱、里面都讲用嘅字眼就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嗱、of the people 啦、 嗱、 咁呢啲系咪含混呢？如果用翻你嘅你个讲法，里面都冇选举嘅制度，冇具体嘅细节嘅，同你讲嘅礼记大同篇，我觉得有啲异曲同工之唔好话妙啊，异曲同工之， 但系你讲得啱， 语法。 但是他有一个叫做美国宪法、做一个附件、是去详细解释什么叫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你说得完全对，但是人家有附件去支持，礼运大同篇是没有，就算是有叫做中华民国宪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没有人遵守，或者你可以不遵守，或者你可以曲解不遵守，但是美国宪法跟住落嚟的联邦那个发展呢是不得。我当然会有人想曲解和遵守，但是他有一个他有一个完善的法制去 有个法院 是啦 会审讯你违不违宪， 跟住有陪审团， 嗯 ,ok? 那么逐层呢就会斟酌呢啲语言嘅字眼。 所以呢 例如乜嘢叫 people, 咩叫 people, 嗱呢个相对呢係简单 的。所以我有同意你嘅地方就係、佢的而且确两个所谓东方好西方好中国好或者美国又好呢嗰、那个政治嘅语境或者嗰个文化呢係唔同。但係唔关文字事呀。因为里面呢都有呢啲咁嘅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嗰啲咁嘅好简约嘅一啲。 唔係同埋 for, 同 of, 同 by, 其实好精确㗎。 嗯。 一啲都唔係抽象㗎。for, 即係为呀。 嗯。 by, 即係为呀。为呀。 嗯。 同埋然后 of, 即係从属。 嗯。 其实相对係好其实都几清晰㗎。係 呀。 但係呢你话唔係喎。中文里面呢唔係，比如我再举个例，讲完呢个儒家呢就讲呢个佛家。佛家里面呢就有一个说法呢就叫做三法印。呢、这个三法印呢好多人都会知㗎喇。就叫做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哇哇，呢三句嘢咧深咯。好啦，新闻之后咧继续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这个所谓的三法印呢，是佛家里面禅修需要的一种入门的知识的。好了，什么叫诸法无我、诸行无常呢？这八个字已经很多注解。 但是呢，佛经呢是由梵文 去 翻译过来。 没错，因为我们不懂得梵文。 是 我哋唔知梵文相对系咪咁抽象？如果系咧， 嗱，譬如 呢个可以解释到点解印度人同中国人啊，系有啲地方类似。 嗱，譬如我哋最熟嘅一个卡玛业， 系啊系啊。 嗱，你翻译咗过嚟，我哋成日讲业障啊，或者叫作业啊， 系啊， 呢啲已经系喺我哋中国嘅文字里面嘅根深蒂固。但系我哋其实系唔系等于嗰个卡玛，即系原文嗰个意思咧，都可能有出入。咁变咗 唔知嘅梵文，但系咧业障呢个咧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中国文化里边啊，呢个咧自从唐朝翻译佛经之后，一种大家嘅共，唔好讲系共识，叫共感， 系啦， 大家都感受到 有共同嘅理解啊，大家 即系譬如话，连一个嗰阵时嗰啲马姐或者嗰啲阿婆冇乜受教，哎呀冤业咯，冤业啊，喂，那个冤业嚟讲，佢一讲咧，我哋大家都感受到啊。隐约是一个什么意思？是不是？但是你问那个阿婆，喂，什么叫冤业？她不懂得解的。她解不但其实冤业这两个字加起来其实都挺深奥的。你里面呢是隐含这个轮回、因果、或者人的劣根性、或者是甚至是希腊的悲剧精神、一种呢无可回避或者无可改变嘅一个宿命啦，等等，佢里边嘅内容系非常之丰富，但系就用冤业或者叫业报啊，或者叫业劫咁样样咧，系表达。嗱，呢个咧再讲翻，再强调，呢个系中文反而系一个优点，呢个绝对系优点。 系啊， 但系如果你话要用嚟做法理，同埋再用嚟做辩论咧，嗱，呢个里边咧就越辩咧就越难有一个咧标准嘅答案，系咪？因为呢个呢是仲有一个弊端呢，就是当呢啲咁嘅名词是出现得早，是几百年前出现呢，就当然佢是 一种非常之精华嘅文化啦，一个语言嘅文化。但是以后考科举啲人呢就陷入一个训诂同埋注解嘅一个呢规律里面，花太多时间喺度拗乜嘢叫业。乜嘢叫业啊，即业啊，作业或乜嘢叫业。咁呢就会引经据典呢，嘥好多时间。所以表面上嚟讲嘥得好多时间引经据典、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又引用宋明理学，跟住呢又引用呢、這个乾家学派咁样著名嘅时候呢，呢、這个人呢就好好有学问啦。但呢种学问呢是否一种你嗰种累积，是否对于生命嚟讲系稍有浪费咧，所以五四时代嗰啲胡适嗰班人就话系啦，就不如啊呢啲要全部废除啦。但系佢呢种全部废除一刀切，系咪又系太极端咧？嗱，呢个就系个问题啊。系啊，冇错啊，中国文化确实系博大精深，呢、這个冇人咧提出一个质疑。就算呢个三法印里边讲。诸行无常，我由佛嘅角度嚟讲，诸行系无常。咩叫行呢？嗱，你个英译点译咧？啊，译做 behavior 得唔得咧？系嘛？或者译做 performance 得唔得咧？当然就好多人争论啦。有人话喂，行咧主要系指心理现象。咩叫心理现象咧 ？psychological phenomena。啊，呢个咧一译到英文咧，就会好多人再问啦。乜嘢叫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心佢话咧，诸行无常咧， 就是你跟嗰啲圣严法师讲，佢话心理现象唔系永恒不变，而系无常，而系一点一点在生灭。讲之后你明唔明？我都唔明。但如果系用具体嘅事例去佐证，嗱，譬如话呢、這个心理现象唔系永恒不变，而系无常。嗱，举例啊，咁我明啦。可唔可以咁讲？崇祯皇帝，明朝最后一个咧，皇帝，佢在位18年。佢初初登基嘅时候咧，佢嘅施政咧系非常之咧合理得人心。譬如话，佢将天启年间留低呢个魏忠贤啊，就攞嚟咧正法，因为魏忠贤咧已经咧喺崇祯皇帝坐正之前咧，已经系一个9000岁，已经系横行啊喺呢个朝廷啊，呢、這个咧系一个咧恶太监。所以咧，崇祯皇帝一坐正咧，就要发办咗呢个魏忠贤，呢、這个得人心，甚至亦都可以讲话得崇祯皇帝朝内嘅时候甚至大夫啊，系欢呼。 佢评价崇祯嘅时候，以佢10多岁嘅时候，竟然可以对付一个已经权倾朝野嘅魏忠贤，你觉得佢呢个系明君嚟添？ 明君啊嘛，好啦，咁但系对最尾嘅。当佢吊死梅山之前啊，呢、这个李自成嘅大军杀入紫禁城，佢嗰种仓皇出走啊，到最尾佢系攞把剑出嚟，系去斩杀自己身边嘅屋企人，包括个亲生女咧，系叫长平公主。俾话你如何生生世世啊，叫你唔好生在帝王家。喂，嗰下咧明显个精神状态系错乱，因为嗰系你个亲生女。第二，你要逃亡，点解你要往北逃呢？呢、这个李自成嘅军队啊，攻入嚟系边个方向呢？你有冇一个军师坐低睇个地图咧？譬如话北京喺呢、这个东边系有天津，你去天津咧就好快就会到运河啊！可唔可以咧喺渤海嗰度走，同埋咧运河嗰度南下咧？你向北走咧，就一定咧就只有咧喺梅山自毅一逃啊！同埋北面唔好讲啊，仲有呢个叫做吴三桂啲清兵杀紧落嚟，即系嗰下咧，佢系冇咗个理智，所以呢个系唔系可以解释得到叫做诸行无常？系人嘅心理现象啊，唔系永恒不变啊！呢个嗱要用咁多字眼去解释。当然头先我咁讲，一定有人咧系去批驳，佢话呢个唔系，這個、呢个咧其实嗰阵时崇祯皇帝系咪有精神病啊？或者佢嗰种佢嗰、那个？或者嗰个人啊，系权力令人腐化，先令到佢咁啊。呢啲就种种咧，系有一个争论嘅余地啦，系嘛？ 但系呢啲咧喺其实喺宗教嘅典籍里边咧，都屡见不鲜啊。譬如最古籍人口喺圣经里边讲紧耶稣啊，道成肉身， 系 啊，呢个道成肉身， 呢个中译嚟， 系啊，呢个中译啦。咁啊，但系你都可以令到后世有好多嘅解释或者係去理解呢点解啊耶稣就变成一个人啊降生喺世上，咁佢个意义喺边度，咁佢都係用啲好简单嘅字眼，因为宗教嘅典籍就係要咁样。 道成肉身呢句说话係有力嘅， 係啊， 係一个良性啊嘅语言嚟嘅。 系，因为、這個、但系你可以话唔科学嘅，因为 唔科学， 道点会变成肉身咧？ 道成啊，点样成法咧？ 点样成法咧？ 冇讲到。 点解一啲 abstract 即系抽象嘅嘢道，会变成一个实在嘅嘢咧 ？physical 咧？ 喺新约圣经有讲俾你听全过程啊嘛。 嗯， 玛利亚点样童贞女怀孕啊嘛？ 系啊， 然后佢个老公啊点样样啊，系嘛？一路啊系去揾到佢呢个百里行啊嘛，中间啊希律王啊，点解要斩杀嗰啲婴儿啊嘛，同埋嗰个加税嗰个问题啊嘛，系嘛？所以咧，佢中间系一个好漫长嘅过程，但系你浓缩为叫道成肉身，即系你唔好理啊，呢细节咧，总之你信啊，咁嗰啲话咩叫道啊？道咧，就喺基督教里边嘅道，就同呢个老庄嘅道就唔同啦， 又唔同。但呢个系中国化嘅翻译嚟嘅， 系嘛？系中国化嘅翻译嚟嘅。呢、這个翻译咧可以讲话好有效率啊，因为喺嗰阵时嚟讲咧，中国嘅百姓啊，系对于呢个咩叫道咧，系一知半解嘅。 冇错，甚至系譬如话 利馬竇將佢翻譯成上帝、天父， 係 啊，都係適應翻中國 冇錯 嘅人嗰個思維。 嗱，所以你話呢個中國語文嘅特質，佢嘅特性，佢喺對係灌輸某一啲深奧嘅教義或者理論嘅時候咧，你只要啊提綱挈領，係揾得到一兩個字啊係盜玉嘅咧，就全體都會相信，因為全體都會領悟。但是如果你说喂用来行这个法治是用来 break down, 是用来讲细节呢，这种这样的语文的系统就很大的不足。好了，广告回来再讲。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嗱，所以咧，我再舉個例咧，或者會明白啲啊。基本法裏邊咧就講咧，香港人現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簽署基本法嘅時候咧，嚇傾呢個基本法咧，就已經由1985年開始，1991年原有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咁原有的生活方式指乜嘢叫做生活方式？涵蓋嘅範圍有幾廣？ 嗯，咁佢里面有即係有解释嘅，譬如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乜嘢叫资本主义制度啊，香港特区不实行社会主义。 嗯。 係咪，咁我请问派综援系唔系社会主义，起公屋系唔系一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嘅内涵系乜嘢，呢啲基本法里面完全冇。 但宪法呢系咁㗎喎，因为你而家讲緊唔系普通法啦嘛，宪法。嘅文件就一定系会写得比较简单，唔好话粗疏啦。 第一，英国就冇宪法。 嗯。 第二，你查下美国嘅宪法咧，华盛顿、杰弗逊啊，呢个美国宪法有冇话美国世世代代只准行 capitalism 资本主义制度？ 冇，咁又冇。 系咯。 嗯。 系嘛？佢只有话呢个咧，私有财产咧不容侵犯。 嗯。 有免于恐惧嘅自由。嗱，呢啲其实讲得几清晰噶。所谓私有财产不容侵犯是很明确的，但资本主义制度是非常之广泛，不要说空泛，这个就是法治语言，是吧？那这个你香港基本法你做不到，有很多这些条文和词汇都是充满中国特色。那你那时还有很多是学过法律的人，甚至中西法律的人去参与草拟的，咁點解呢啲人當時唔出聲，或者係冇據理就呢啲咁嘅字眼去力爭，話呢啲請你清晰啲講。因為嗰陣時鄧小平講宜粗不宜細，宜粗不宜細咧，嗰、那個冇錯，就係、是、美國嘅憲法，私有財產咧係不容侵犯，呢、這個係粗，但係唔係等於模糊或者曖昧啊，係嘛？ 所以就係有個所謂分三權分立嘅制度啦，咁而家當然香港就話冇啦，咁因為你美國嗰個制度係三權分立之下，仲有個法院把關啊嘛，去到最後大家有爭拗嘅時候，對憲法啦，對於嗰啲字眼嘅解釋啦，你可以上到法院咧，去尋求法律嘅判決，好多時候都會咁啦，喺外國嚟講有冇違憲啦。啊，有冇觸犯到個憲法啦？咁呢場官司係可以打，但喺中國人嘅社會，依方面咧就啊，我諗就攞一半就唔攞一半， 嗯、 去到依部分咧就唔會學西方嘅一套。 嗯、 所以而家即係出現咗你講嘅問題啦，就係、是、即使係同西方一樣，佢嘅憲法係寫得比較簡單，但係佢嘅普通法。是会写得巨细无遗，而甚至最后有法院这个三权里面另外一个权， 所以如果 去做裁决， 没错，这个三者呢是不能偏废， 即是啦，每一个每一道门啊， 所以 顶住， 因为你英国的殖民地的时候，它是行普通法，所以呢香港的普通法典里面呢是无需要是对应住某一本大宪法出现的某些抽象的词汇去解释的。 嗯，当然不需要了，不用下下拿宪法出来的。 但是你说喂，美国宪法里面呢，这个呢美国的公民呢 啊嘅私有財產不容侵犯呢句説話咧 ，correspondingly 即係類對應地就有美國其他嘅法律咧去定義啦。譬如話你嘅私有財產當然不容侵犯啦，但係當你爭到銀行周身債 ，OK， 你係簽咗一個咧。呢个呢借贷。 又压咗上去俾银行嘅。 压咗俾银行嘅，但係你还唔到。咁银行当然呢係透过法律手段甚至執达你係要没收你嘅财产。咁呢个时候就当然係清清楚楚宪法里面话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呢唔係指。 咪仲有一点喺西方嚟讲宪法是政府遵守的嘛。 是用来约束政府。 我们人民是不需要去所谓守宪法的嘛。为什么要立条宪法？立条宪法是要令到政府去保障我们人民的利益。而普通法主要就是主要啊。 没错啦。 是我们平民遵守的嘛。 所以私有财产不容侵犯呢不是指你一条街是吧这个呢你个邻居揸住把枪要入嚟你屋企，呢个咧系爆窃，呢个咧 佢系限制政府唔可以随便没收人嘅财产。 佢嗰下冇违反到宪法，呢个咧系指咧联邦政府有权力嘅人，包括美国总统， 系 不能够肆意去没收任何一个。 佢唔系讲紧银行同埋债仔之间嘅呢啲咁嘅财产啊嘛，佢系约束政府或者有权嘅政府部门嘅权力范围。 所以呢啲咁嘅關係咧，文字上面嘅關係、法典上面嗰個 hierarchy 嗰、那個等級個關係咧，喺一百年來個中國人嘅文獻裏面咧，係冇講清楚。 唔係有講清楚，嗰啲憲法咪約束你人民嘅行為咯，唔係約束政府咯。 憲法用嚟約束國家同埋約束政府咧，都係近年香港有人咁講嘅啫喎。 嗯。 大陆有冇人咁讲？ 冇人咁讲，冇人咁讲。 或者有冇人容许咁讲咧？ 嗯， 系嘛？讲咗之后会唔会惹麻烦咧？咁你话啦， 嗯， 咁你话呢一百年咧，点解会艰辛探索？ 我系头先讲紧系约束西方美国政府唔好侵吞私人财产。 但系国家咧系人民政府本身已经代表人民啦。 系啊， 系咪？所以用人民嘅意志去没收一个。人民政府认为是罪犯的人的财产是天公地道这样解释。 是这样又得啊是吗又解得通啊。 解不解得通啊 所以你没他扶啊。 所以你说如果你说以法治国以法治国就不应该有突然间颁布一条规定要取缔补习社然后突然间一两日就即数啊。是吗这些呢就会延伸到即是中国人有没有一种呢即是成熟的法治精神啦，就系咁解啦，系嘛？ 嗯，咁呢个就牵涉到咧嗰个社会制度啦。 我问咧，个语文本身咧，我唔可以讲系唯一嘅一个原因，但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起源性嘅原因。 因为法律嗰个逻辑或者系嗰个法治同情绪或者道德咧。中国人是分不开的。 所以维根斯坦讲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就是这样解。 譬如你刚才提及补习那个问题他用两减。两减是讲紧减轻那些学生的什么压力负担。这个是一个情绪甚至你觉得是一个道德 的决定或者一个看法啦你可以认同你可不认同。但是你可以一下子转化变成一个法律呢那就两回事啦。但 是 中国人呢就是将这两样东西呢就中意咧，就一齐使用嘅， 一齐 mix 埋。 系啊，咁甚至嗰啲平民百姓，佢都会信嘅，佢都会觉得啱。 佢信啊，冇错， 佢会信，佢唔会问点解咁样嘅一个道德或者情绪就会变成一个法律，系一夜之间去执行。 所以系绝大多数嘅平民。如果你话中间唔系咁多个，好似李鲍伟聪先生啊咁有逻辑思维啊嘛。你是少数嚟㗎嘛。 係咩唔係嘛。 百分之一百系啦。而且你仲讲出嚟变咗妄议㗎嘛。妄议就好大镬㗎嘛係咪 咁我都。 可大可少㗎嘛。 都系唔好提出问题㗎解决提出问题嘅人㗎嘛。 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唔系提出问题我哋今日系研究中国语文啊。佢里面嘅得失啫都冇话中国语文系一无是处。如果唔係，又唔會舉假到呢一首名詩為例，就大讚啦，話佢留白之處 是有无限丰富的内容，这个英文做不到啦，是不 是？嗯，是。那中国那个语言呢，你都讲过的啦，应用在一些抽象啊、诗词歌赋啊、艺术的意境呢， 就好像有共识、啊。 是正的。 最危险那里就好像有共识。 但是刚才我讲了啦，因为中国人倾向将这些道德啊，或者这些我们叫抽象的语境啊，将它一下子就可以变成法律。或者是一啲規則， 然後執行啊，從 而信喎、啊，信同埋執行喎、啊，擁護喎、啊， 有一大班人信、 啊。其實問題唔係個語文，我認為 咁就變咗另一回事啦。 係啦，就係、是、呢兩者咧，即係將佢混為一談嘅時候咧，就危險啦。 好啦，今晚夠鐘，第二晚11點。 人傑地靈，光明頂。